好啦，第三节啦，翻嚟星期二得到，咁我哋仍然系爆料环节。嗱，咁我想咧话俾大家知道咧，我哋今日 Facebook 讲咗要爆料啦，我哋都要爆出嚟、我哋将嗰个即系出边喺度估，即系不断吹风话曾俊华有黑材料啊。第一件黑材料就系话佢系呢个叫做咩啊？李嘉诚嘅扯线公仔啦， 呢个唔够黑咯。 第二， 对于而家撑紧曾俊华嘅人嚟讲，系冇任何作用。 仲有一样嘢，呢啲咧就好似股市咁样，已经消化咗噶啦。 喂，系啊，系啦，呢啲系啦，你讲呢个我都系啦，呢个已消化咗好耐嘅消息嚟。 第二就系话曾俊华嘅能力咧系备受质疑，尤其是应对嗰个叫做咧突发事件，又或者嗰啲叫做呢个反对派。 佢做咗咁耐财政司咧，其实大家全香港人都知噶咯。 大家都覺得唔係黑材料，唔係即係中共可能會有少少，不過老實講啦，唔係一個特首話事嘅，係咪有成個政府團隊，唔係一個曾俊華，亦都唔係一個特首話事，所以咧呢、這個亦都唔成立嘅。即係當然咧，佢哋亦都話曾俊華 有咩可以黑材料可以影響到？ 有一樣， 中意男人得唔得？可能有同志票㗎啦。 都唔得，唔係我諗到一樣，就係都有傳聞講過嘅啦，就係佢冇任何嘢揸喺大陸手，係冇揸手。 咁呢個對香港人嚟講唔黑材料。 不是，对于大陆来讲，大陆来讲就是， 其实都不是黑材料来的，大陆可以临时补飞的啫嘛，系咪？ 安插一个情况， 派个仔上去北京做特派员，跟住个女又上去北京做生意，系嘛？或者教书。 喂，上面 嗰个冇问题， 上面嗰啲黑材料嗰个定义同香港好唔同的。 其实呢嗱我想话俾大家知啊， 香港你有僭建嘅黑材料嚟 嘅，系啦，我想话俾大家知。放呢啲料出嚟俾我哋嘅咧，系香港四大地产商之一，而嗰个身份亦都十分之高贵，亦都系一个千亿富豪。咁佢周围去宣扬呢啲资讯，其实目的系想要多啲人讲胡苏贞有黑材料喺中央，所以要令到咧嗰啲叫建制派选委就唔投佢，因为咧投咗佢咧，中央可能唔高兴。但系呢个咧，呢个谣言好快会不攻自破噶啦，吓咁、所以我亦都唔怕爆料嘅，我亦都深信，老萧可能都系收到同一个家族嘅嗰啲料俾佢吓，咁、所以咁佢有呢个解读，觉得林郑赢紧。老实讲啊，我哋好多时我哋收到风，我哋都要经过啲分析噶嘛，系咪先？究竟合唔合理咧？系嘛？好明显，李嘉诚就唔系跪低咗啦。如果佢收嘅风系嘛？如果真系跪低咗，李嘉诚佢系喺山顶唔使讲嗰啲嘢啦，系高调咁暗示话俾你听，我唔捻撑林郑，系咪？投暗票我一定投俾胡苏贞。 其实都冇嘢可以， 佢已经暗示晒噶啦， 冇嘢比佢而家个表态更加清楚。 好清楚，而且咧呢个李嘉诚一出招咧，凡嗰啲林郑嗰啲选委票即刻停咗，本来要冲600噶嘛，本来希望攞700票。獅子撲兔咁形勢噶嘛， 其實聽日就揭曉噶啦，即係當呢個節目出街嘅時候。 係， 究竟有幾多？ 我估係400多， 我估500多啦，我又估下先， 唔過450我估。 嗱，其實我成日估錯，不過唔緊要，照估。 係， 我估500，係600咧， 400多啦。 我估450以下，應該420。 即係我哋冇人估有600， 冇六百， 冇六百。 有嘅唔使做咁多嘢啦，即係好明顯，其實咧，你見 有就已經入咗閘啦。 你見佢出牌啊，有如果有啊，上個禮拜佢攞個600票，第一時間出嚟轟死你，連你胡蘇爭啲票都唔夠，因為你唔敢提名佢嘛。你見到林鄭攞650票或者700票提名，唔敢提名胡蘇爭。 我都估佢。 我35個，喂，你胡文新啊？ 喂，今日尤其是今日，當你胡國興都入埋閘，啲諗住投俾葉劉嘅嗰啲提名票更加 hold 住咗，更加會諗緊會唔會有泛民倒票俾葉劉入閘，因而再決定會唔會對俾葉劉嘛。 係啊，所以林鄭呢好明顯佢個局呢就係唔夠票，數唔夠飛。咁啊， 希望我哋估中啦。 咁我哋呢個係根據我哋嗱，我哋又有收到風，亦都根據個風而去分析下究竟係行邊邊多，係咪？咁大家決定睇下點啦，聽下係咪先。即系出街嘅时候就应该会多少知道佢有几多飞噶啦。喂，咁嚟呢个特首选举咧，我觉得吓最终嗰个赢家其实都系胡苏贞。 点解咧？即系赢咗民望。 嗱，好明，其实你见到 其实而家有两个大赢家噶，即系其实，即系如果以赢民望嚟讲，薯片同阿胡官都赢好多噶嘛。 系啊，胡官都系嘅。胡官如果做唔成今次，即系今次功成身退，可能之后都有好多年后利益嘅，因为佢依个举动啊，之后可能获得好多回报啦。大家唔知啦，系咪？咁但系我想讲啊，因为点解我觉得胡苏贞系最终会赢呢？你从建制派、中联办种种迹象，加埋董建华，加埋张德江落嚟，种种迹象显示上面其实真系冇阴点佢。如果有阴点佢，唔使噶啦，嗰啲嘢完全唔使做噶啦。好明显上面冇阴点到，所以佢哋先至咁急要做呢啲嘢出嚟。而上面好明显可能系想有一个公平啲，或者一个唔干预咁多选举，但系调翻转头，佢哋恰恰系粗暴干预紧呢个选举。 商界嗰个举动你系可以理解，因为其实你同上边北京有接触嘅，唔系净系得你西环阵营嘅人啫嘛。 个个都有接触。 其实基本上佢哋全部都自己都可以通到上面嘅线噶嘛，佢哋自己都有自己嘅解读噶嘛。其实 个个都有接触嘅，有边个冇接触啊？老实讲，问题系你一个人出到嚟。中聯辦一個壓落嚟，你焗住有啲可能要提名，或者上面嗰個後台冇咁硬嘅焗住要提名。 唔係因為你唔，因為老實講，你唔敢得罪。 係， 因為呢個時間 最唔敢得罪西環嘅就係最依賴西環嘅人。 係啦，即係嗰啲咩漁農界啊、工聯會啊、民建聯呢啲焗住要支持㗎，佢哋冇得反對㗎，係咪？但係你講得啱啦。依赖完全依赖中联办为生嘅，只有 所以你嗰啲专业界别嗰啲真系唔惊噶。 但有一个问题喎， 嗰啲系靠自己噶嘛，基本上系。 老实讲，你中联办如果你话张晓明又话传闻话会走啦，咁黄光亚走紧啦， 黄光亚退休， 退休噶啦， 都唔使惊清算啦。其实 仲有一年之后，张德江都唔会喺度啦。 哦，系啊，出年三月份张德江落台， 系啊， 咁唔使怕清算噶。 咁做咗啲乜嘢咧？喂，我又想知道。 佢哋而家就系所以尽地一波要揾呢、這个揾人计后香灯啊，其实 系啦， 呢个肯定林郑一断 埋佢最 尾 呢 样 嘢， 呢个 你使乜惊咩人清算啫？其实 唔系啊，所以我都话啦，今次因为你习近平开到口，以一个有竞争嘅选举，但系咧佢哋做咗咁多嘢，老实讲啦，商界实反扑。 你哋而家俾咗林郑提名，俾林郑赢埋咧，你哋就如果俾人清算啦。 我冇错啦， 林郑唔赢咧，你哋反而冇事。 系啊，呢个系我哋嘅最终。 你哋而家咁听话，佢已经会清算噶，你估真系你最尾即系投咗佢，你系冇事咩？如果要清算的话。 唉，即系老实讲啊，你林郑可唔可以做落去？一个好大问题。你头先讲得啱啦，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张德江出年退休，三月份一定冇得捞，系咪？ 所以唔会再做人大， 连嗰个系咪连嗰个常委都唔会退落嚟？ 常委就一定冇噶啦，即系 常委好似今年就冇咯，系咪今年啊？ 去到应该就去到年尾。到啦，就睇下几时佢哋班人讲掂数啦，就开呢、這个而家几多大啊？呢个系 十九大， 开十九大，跟住咧就应该去到一中先至选人，先至之后就先至叫选人。咁但系佢人大委员长咧就出年三月先至 换届， 系 先换第个，咁所以佢系做到出年三月。 系 咁啊，第二啦，而家出边香港01讲紧放紧风，就话咧。嗰、那個叫做 張曉明 就調翻上去做港澳辦主任。 嗯， 大家一聽到以為啊，佢好強勢啊，仲升 翻做港澳辦。 喂， 港澳辦從來係冇權嘅。 喂，港澳辦冇游水噶，你睇黃光亞連買奶粉都買唔撚掂，搞唔掂。你睇佢樣咧，係只係窮樣嚟啦，冇得貪噶個位。香港中聯辦游水豐富啲啊，老實講啊，游水位梗係習近平自己有做翻啦。所以咧，張曉明呢個升官咧，其實。同鄧公姑冇分別嘅，你想去港澳辦邊度有油水揾？ 咩人覺得嗰個係升官嚟？ 升官其實係升官嘅， 即係以 中聯辦主任上去做港澳辦，因為咧，港澳辦係掌管港澳事務噶嘛，佢係大統治，即係統領港澳嘅所有嘅嘢噶嘛，係咪？咁正常係升官，但係好明顯嗰個揾唔到食噶嘛，你唔通佢又想做單生意咯？港澳辦嘅主任出嚟唔得噶嘛？ 即係等於以前咧。啲人做探長都唔想升幫辦一樣。 哦，係啊，升咗幫辦揾唔到食噶嘛，就係咁解啦。咁其實探長都係沙展嚟嘅啫，等於即係當時嘅職位係沙展。係啦，嗱，咁我哋再講翻咧，梁振英就算俾你做政協副主席都冇用，嗰個唔係實權嚟嘅，嗰個都係一個虛銜嚟噶嘛。所以完全係嗰個解讀就完全唔係佢哋操控咗成個大局。 好多人因為 唔係大局已定， 唔熟國內嗰、那個個體系，因為好多人。 唔係我當時我上集好似有冇講過啊？ 其实听得呢个节目多都应该熟啦。 喂，最近 讲呢讲呢又 最近呢三年一三年落马嘅全国 政协副主席，我以前都唔熟嘅，其实我而家熟晒噶啦，基本上。 嗱，一三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就落咗马啦，被判死缓，就改咗终身监禁。另外一个咧系一五年判刑嘅， 仲出名 叫做令计划。又是他本身由统战部长就调了去做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， 跟住就玩完了。 全国政协副主席有两个死缓的啦，梁振英不知道是不是第三个，我不敢讲，但是这个位鋸得的，不是免死金牌来的，大家要记住啊。 不是，只有政治局常委是有免死金牌的。 是啊，个个都鋸得的，政协副主席湿湿碎的，是不是 苏科国家领导人。 其实就不是国家领导人，因为那个太多了，有二十几个全国政协，二十几个数过，廿几个嘅，所以咧，所以咧系锯得噶呢啲嘢，随时咧冇问题噶，格勒底毛可有可无噶吓。 嗱咁啊，其实睇翻，即系我想讲，你睇翻之前嗰个脉络咧，梁振英临俾人劝退嗰时候，其实你系冇支援知会过你成个中联办系统噶嘛？ 冇噶，佢 其实系北京特使落嚟讲， 跟住 你当时你睇到，其实成个中西环阵营系 乱晒龙啊嘛，乱晒龙，根本 你个头俾人锯咗，你谂起哇死啦，我会唔会逐一俾人清算？嗰阵时系乱咗排噶，大家回忆一下。差唔多隔咗个几礼拜，佢哋揾到新人选出嚟， 系就谂、是、 开始行 Plan B 之后，佢先开始。谷尽奶力去撑佢噶嘛？ 冇错，所以我觉得林郑最终系要输嘅，因为上面嗰个系洗咗牌噶啦，好明显你都洗咗牌。仲有宋林系咪跟 住判？起码有几样嘢可以赌啦，起码嗱，你可以估习总会唔会最尾揿掣啦？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不确定嘅变数啦。跟住就民主300%，再加埋一啲。亲曾俊华阵营商界嘅票嘅嗰个变数啦，反扑变数啦，啲暗票嘅变数啦， 系啊， 即 系 起码你有几个变数喺度互相酝酿，我哋乘出嚟个数 系啊， 即系其实都几大嘅变数。 其实林郑最终嘅得票系我谂唔够三百，系唔够四百票，得三百几票。 系， 我估佢系得三百几票嘅啫，冇噶，佢唔会再多嘅。你提名都唔会俾晒你啦，系咪先？好明显唔提名嗰啲就系同你抵制咁解啫嘛，好似李嘉诚出咗嚟已经系等于帮佢封顶啦。啊，咁啊，听日有结果啦。我哋嘅节目出街嘅时候，大家已经知道林郑报名有几多啦。 如果系估错咧，听日有六百几咁啦。如果 咁估错就冇办法噶啦。 我唯有再继续分析按天嘅情况。 唔系啊，如果佢六百几就唔使分析噶啦。但系六百几都会走票。 佢六百几咁咪估下，咪搏下，可能有人投暗票咧。 唔系有几多少走得票？但系我觉得系走好多，佢真系走咗好多嘅。当同佢当初讲嘅计划完全两回事嚟嘅。 会唔会有八百个提名？ 佢初系想700、800、800 个。佢哋想要七百，因为多过六百九，想要七百嘅。 吓，咁佢觉得六百几可以耻笑下佢啦，六百九都去唔到。 一定去唔到啦！今次可能四百九都冇啊，冇六百九啊，系咪？我估420至450呢个数嘅啫，最多系。 系， 唉，喂，特首选举讲完啦，喂，要讲一单咧，全好多人都担好关心嘅一单成交啊，一单系一个地产嘅成交。咁啊，而家讲紧咧波斯富街，大家有冇印象咧？波斯富街嗰间以前有间全章居咧， 我知道知道， 好耐之前啦，全章居喺度几十年噶啦，后尾。在2005年的时候卖了。 嗯。 卖了给哪个呢？卖了给余明，即是上市公司666三条六。余明即是以前的新鸿基，现在改了什么叫新工投资，新鸿基工业嘛，他们是。 嗯。 那这班人呢后期又卖了，又再卖了呢，就是2012年的时候呢就卖了11亿4200万，卖了给哪个呢？卖了给出面报纸就叫做内地商人刘军，其实他刘军从来都是香港人。从来都是讲广东话，唔识讲普通话，可能识讲。 佢个名都几国内人喎。 哦，但系咁佢喺大陆出身唔出奇，但系佢嚟咗香港好多年噶啦，几十年噶啦。佢基本上系变成一个地道香港人嚟嘅。咁你可唔可以话内地艺人卢海鹏啊？卢海鹏游水落嚟噶嘛？ 系。可能你咁叫， 除非系有冇人叫内地艺人？ 唔系我话个名似啫，因为上面好多人系叫乜军 嘅。哦，系 两个字， 黄军。 有时黄军大陆咧系有超过100,000个黄军嘅。咁啊，李军啊、李刚啊呢啲名又系100几万嘅可能有。但系呢个刘军咧，其实系大陆做建筑，亦都系有起楼嘅，亦都系一个拥有喺广州拥有一个好大型嘅商场，好巨型嘅商场，唔系大型咁简单啦，所有名店齐嘅。 即係今次佢賣出呢個物業呢，佢買返嚟11亿几啦，但係佢賣出去將個地鋪拆開，連埋呢個樓上呢，樓上而家都會俾先施，樓上而家都俾先施百貨。咁呢嚿物業呢總共佢蝕咗4亿几，但係唔止嘅。因为佢当时俾佣，因为佢好想买呢件即系呢个物业出去咧，系不计价同埋俾高佣，俾嗰啲俾多唔止俾1% 佣金嘅，总共蚀蚀埋埋，我谂超过5亿嘅。咁好多人讲啦，唉，大呢啲咩黄松利买啊，喂，佢系香港人嚟噶，佢做香港人，可能耐过你，耐过你出世，你未出世，佢已经系香港人啦，已经。 咁都黄松， 唔得啊，真系大佬，唔可以咁计，即系你正如喂。喂，刘梦红，你可唔可以叫黄松啊？大陆仔和刘梦红，佢喺大陆偷渡落嚟嘅喎，系咪？ 佢呢啲变咗无限定义啊！ 冇可能啊！你 个定义定得太宽。 如果咁定义，喂，黄杨达嘅老豆都系黄松啦，佢都系偷渡落嚟。 呢个讲咗好耐噶啦。 嗱，黄杨达老豆黄松啦，刘梦红系黄松啦，卢海鹏都系啊。 唔系，我谂起黄松杨啦，而系 嗱，卢海鹏系偷渡落嚟，佢都系游水落嚟嘅。卢海鹏 系。 咁你哋会唔会喺街边见到卢海鹏嘅黄松啊？唔会咯，所以咧呢个刘军系已经系一个地地道道嘅香港人啊，所以咧苹果佢系咁话咩内地商人咪来乜啊？不过佢大陆好多生意， 苹果成日都系咁啦，成日都错啊嘛啲嘢。 佢哋可能系想特登 标题党， 标题党特登上，诶、哎，你大陆人买物业输钱啊？因为刘军喺香港咧，其实一路咧都唔算太活跃嘅，系2012年开始活跃。最重皮买呢件嘢11亿几啦，但系我可以话俾大家知道咧吓，佢喺广州嗰个巨型商场咧吓，每个月嘅收嘅租金系超过1亿嘅，即系话佢收嘅租金一年超过10亿啦，系人民币，十几亿嘅租金收入，坐喺度唔使做嘢，有十几亿袋，佢其实真系湿湿碎嘅，输5亿，佢完全唔介意。 同你个输咗5亿 one off 咁样卖咗啦，已经 卖咗啦嘛。 而家唔系年年蚀啊嘛，大佬。 唔系最紧要咧，点解佢会输5亿咧？因为呢个物业买翻嚟之后咧，就不断俾人哋打毒针，即系我哋行内叫做打毒针啦。哎，你买贵货啊，刘老板点点，系好多人喺佢身边咧，就嗰啲传啲耳语啊，系你俾人揾咗笨啊。当日你个经纪帮你买呢个经纪啊，赚咗几千万奖金啊，人哋俾咗几千万奖金佢啊，即系好多呢啲说话传到佢耳边，令到佢觉得好冇 face， 即系冇眼光啊，买咗件嘢，所以佢后期系。咩价钱？即系不论价，求其有人买就买噶啦，掟出去就蚀几亿都掟出去。咁当然佢肯4亿几卖楼上嗰嚿嘢，我哋都好诧异嘅。不过卖咗好耐啦，依嚿嘢咧系卖咗足足2年，冇人买，做到最后俾冠华镜厂买咗，许氏家族。嗱，咁啊，冠华镜厂亦都系非常之多钱嘅，因为喺90年代，好似喺1992年，佢一枪过帮渣打银行买晒所有渣打嘅行产。所有渣打银行而家用紧嘅门市部嗰啲分店同埋写字楼一枪过27亿，喂，92年27亿系天文数字嚟嘅。当年 而家都仲系天文数字。 唔系啊，92年啊，当年李嘉诚一枪都唔够胆一买笪地买20几亿噶，好夸张噶嗰阵时系哗然嘅，即系哇，成个渣打银行嘅物业一次过卖晒俾一个人，系咪好夸张啊？所以咧系佢喺渣打，即系当时。即係亦都係渣打嘅決定問題啦，睇唔好香港嘅地產市道咧，一次過將所有物業賣曬，後尾租翻轉頭嚇。咁、啊、所以咧，今次都係本地人買翻啦，因為你許海喺香港好耐嘅，即係呢個去冠華鏡廠啊，許海同許明兩個好似未死嘅，但係好有錢。咁買咗呢個物業咧。大家好多人都即系坊间好多评论，我觉得都唔啱，因为佢哋完全唔知道里面发生咩事嘛。第一， 例如啲咩评论咧？ 就即系话呢啲人，买翻嚟洗黑钱啊，系完全唔系嘅，即系一个有钱人。我都话香港有钱佬系分1000层、10000层啦，系咪？好似刘军，起码有300-400亿身家嘅，估计保守估计。 近呢几年咁，主要话国内客嚟买嘢就系嚟嚟去都系个话嗰啲黑钱。 系话嗰啲黑钱。是老实讲，可能当中真的有黑钱，但是很多香港人是很有钱的。你刘军都做了几十年香港人啦，刘军的广东话可能流利过很多本土派啦，是不是？他的年纪，他在香港的时间一定长过你本土派，有些人在香港出世啦，是不是啊？ 系咁你话佢为蝗虫咁冇得讲噶，真系叫做咩啊？卢海鹏都系蝗虫啦。如果佢系佢冇卢海鹏咁老，佢应该六廿几岁，六廿零岁啦。 屎音吓，屎咪 系咯，即系咁讲咯。咁你话佢啲黑钱黑咩钱咧？会佢收租收过亿系嘛？用乜嘢？佢仲一个物业做，唔计其他喎，仲有其他嘢揸手噶嘛？最值钱喺广州一个大一个巨型商场，已经收租一个月收成亿啦，系嘛？咁嗰啲系唔使做嘅，日日生錢嘅。 唔係我哋始終普通人，即係未去過某個量級咧。 你唔知道， 就好多時係對於啲有錢人點解咁有錢咧，真係一頭霧水嘅。呢個真嘅，即係好多人對幾千萬啫，已經係天文數字，甚至乎係幾百萬啦。 唔係，即係我可以同大家講，好多時嗱，有個香港有個傳奇富豪叫做咧，李錦記家族咧，嗰、那個就真係係近期先發達嘅，近五六年發達嘅。点解咧？佢哋不嬲都系有钱开，但系唔系而家咁有钱。因为李锦记有一房人咧，就喺好似07、08，好总之好多年前咧，差唔多十年前咧吓，同广州军区医院合作咧，就研发咗啲健康产品，跟住用传销嘅模式，即系大陆叫直销，其实就系传销啦吓。喺大陆叫无限极，发展到全国都系噶啦。 嗯， 我乡下啲人咧，成条街都系无限极，个个都喺度叫人哋买嘢。 嗯。 在大陆呢几年系揾咗几百亿人民币，系赚咗几百亿。 上面个经济体系太大嘅， 好夸张。佢喺香港买咗过百亿物业，买咗好似两栋写字楼，一栋喺而家改咗名叫做无限极广场。 即系我哋就喺呢个节目讲嘅，即系所以普通人系未必会明白，因为其实香港个经济嘅情况同国内嗰、那个。做法是很不同的， 是啊是啊，完全不同的。同埋呢，大陆因为佢人口多呢，佢上面你諗唔到佢，喂，我初初諗唔明嗰个时唔知道呢，喂，你李锦记买蚝油点撚样买四十几亿啊，佢买维德广场啊，全香港嘅人都哗然嘅。 咪你所话上面啲人多过香港人几多倍先。 二百倍到啦。 二百倍都系啦。 咁你就你可以想象到㗎嘛。 但系你諗下啦，当时冇人香港呢，佢买嗰栋嘢系哗然嘅。哗然。四十几亿，李锦记买蚝油嘅啫，唔捻知道佢喺上面原来做传销发捻咗达啦，赚咗嘅钱系吓死人，赚咗几百亿啦，已经呢几年，佢系每年都赚成百亿咁滞嘅，喺上面。 即系佢可能过去几十年都冇赚咁多，加埋都冇， 绝对冇。 唔系我哋有时讲政治就香港人就香港本位啦，即系强调一国两制，但系如果一讲做生意咧就。做生意从来就唔会话我喺呢度就净系捍卫呢一度嘅，做生意从来就系去有生意做嘅地方度做。 边度有钱赚就去边度赚噶啦，系咪先？钱冇记认噶嘛，系咪先？ 即系攞得翻出嚟， 即系咧夏日复星啊！大家如果有睇个波太耐啦，八三年嘅事就系嗰个降头师叫做五马，佢话咧降头冇分好坏，因为所有降头银纸冇分好坏，所有银纸都系好嘅，人冇分好坏，所有人都系坏嘅。但系降头就分好坏，银纸一定系好嘅，冇可能唔好嘅。你去赚钱嘅话咧，就唔好理佢国籍，亦都唔好理佢喺边度。咁你系咪要揾食啊？系咪？你见到点解香港艺人咁投共啊？喂，喺大陆揾到食，香港揾唔到食啊嘛？佢都放弃你呢个市场，你屌佢，佢咪有鸠你咯？但系点解有啲人介意香港俾人闹咧？因为如果咧香港系过街老鼠咧，喺大陆都好难捞得起，除非喺大陆捞起咗。已经喺大陆捞起咗咧，又唔同，所以嗰个梁烈维咁紧张喺香港，原因就系咧，你如果香港成为国家老鼠咧，大陆人都会鄙视你噶嘛，系咪？你要喺香港红咗，先具备翻大陆发展嘅条件。 嗯， 当然亦都有部分系香港唔红，翻大陆红，但系佢未讲任何嘢，未成为香港嘅叫做国家老鼠啦。即系就算你陈伟霆，最多都系俾人笑下啫，的士陈啊，而我不知谁是陈伟霆，但系未去到。即系你温兆伦啊，或者成龙嗰啲俾人闹到扑街啊，系咪先？佢喺大陆拍剧剧，拍到而家红咗，喺大陆揾嘅钱，我谂香港一百世都揾唔到。陈伟霆啊，跟住嗰个叫钟汉良翻大陆拍嘅系揾好多钱噶，喺香港做嗰个少年阿虎唔红，去咗台湾揾食，喺台湾红咗，但系估唔到翻大陆仲红，揾嘅钱仲多好多倍。啊，當然可能大匪會熟啲啦，因为我都唔系成日睇。啊，正如之前有个叫霍建华。拍一套唔知咩《甄嬛传》续集，佢嘅片酬系9500万。 唔系，始终真系好难比较嘅、那个市场、那个大细，本身都唔同， 完全唔同。 唔系即系你拍你嗰啲唔，你又算好普通嘅，拍一集几多钱先得噶？香港 佢净系两个主角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周迅1亿8000万， 一个一套一套 一套 一套，霍建华9500万，男女主角加埋要3亿噶啦。咁仲有其他制作费咧，仲有其他演员咧，个个都要钱，拍一套电视剧咪6-7亿。 你香港冇辦法，你每做每一件事，你個成本都太重啦。 香港6-7亿啊，今日30套戲到啦。 今日會唔會講下美食車？其實 我會講。喂，美食車，我哋一早已經批死佢死鳩硬啦。 其實美食車就係一個最典型嘅例子，你做少少嘅生意，即係做食品，已經個成本重得唔緊要，你淨係整嗰架車。佢訪問嗰個人就整嗰架車，整架車，整架車嘅費用都用咗90万。 係啊。跟住仲要改装呢，原来嗰架车太高，个车身太高。喂，你所以话呢， 未计你人工，未计你个洗费， 即系 未计你每日成本。哇，你已经用咗差唔多成球几啦，咁你点搞？ 所以点解香港咁难创业呢？ 唔系，香港系越嚟越难创业。你讲緊70-80年代啲人推架木头车可以上街做生意，而家唔得啦嘛。以前嗰啲小贩个个都发达噶，个个都买10层8层楼噶。 而家会俾人冚噶嘛？ 而家唔得咯，而家冇晒噶啦。而家嗱，你睇翻我哋点解讲翻做生意咧？嗱，讲头先嗰个刘军嗰个 case 就完咗啦。跟住我哋讲美食车咧，点解我哋会一早批死佢咧？其实有啲听众啊，你好嘢喎，点样？其实我哋唔系好嘢啊，我哋系有社会经验咁。 喂，真系谂都谂到死紧喎， 死紧噶， 一计计嗰条数围唔到皮喎。 做生意咧，其实同买楼一样。三个字 ,location,location,location。喺边度做生意系决定你生死嘅。当然你做得特别嗨冇得讲啦。俾条罗素街你都扑街啦。 咁美食车一早限定咗你个地点，你知道去边㗎嘛。咁你一睇下嗰几个地方。 仲要轮喎。 你知道出事。 仲要轮啊，呢个先大镬啊。你喺嗰个梳士巴利度赚嘅钱唔够其他地方输啊。仲有好多地方要你输嘅呢，跟住我咪讲过囉。 我又唔可以嗰几日冚期唔做喎。即係你去轮到你去即係山卡拉咁远嘅 事。係啊，你一定要焗住开喎。焗开呢四个火计灯又火啦。做啲食物又卖唔出呢，嗰啲咪呕臭囉，要抌囉。喂，你做喂食物会消耗㗎嘛。嗰啲嘢会坏㗎嘛。 请人你又要硬骨 你自己食囉。嗰啲菠萝包你做50个出嚟买30个，你咪自己食20个囉。 咪你请人咁唔通你同佢讲喂嗱，我呢两个礼拜去边度啊，你遣散转头翻嚟。你不搞唔掂啊，请唔到人㗎嘛大佬。 同埋其实高官真係未做过生意。坦白讲就算胡苏 登都最低工资。有啲劳工法你又要跟。同埋好重成本啊！香港 同埋最紧要咧，饮食业有个问题就系咧，夏天系食嘢少过冬天嘅，因为冬天要摄取热量，但系夏天咧， 嗱真系 俾食咁多， 真系俾条桥佢。佢哋啲喺户外啲美食车咧，夏天咧佢应该转做卖特饮， 如果 嗰啲台式特饮啊， 咁我想问一下啦， 嗰啲好好卖嘅夏天， 系咪全部18架车全部转晒卖沙冰同特饮？我都问过呢个问题咯，系咪容许啊？佢有规定噶嘛，有啲嘢 咁。 是啊， 转款式咁你可以一路买嘢食一路加嘢飲。 加嘢得可以㗎。咁但你加嗰啲嘢飲呢係会成为你嘅主力生意主力，你个个都你排队买沙冰买汽水买雪糕囉。但你做嗰啲 嘢飲得㗎，年年呢年夏天嗰啲嘢飲铺就嚟㗎啦。年年就夏天开冬天就執㗎嘛。 唔係冬天佢都做嘅，因为冬天可以买其他嘢。即係呢冬天咪卖鱼蛋啊卖鸡蛋仔啊嗰啲嘢，即係食 嗰啲夏天好生意啊，排长龙啊。 但係有个问题呢，你十八架车系咪可以全部都卖嗰啲嘢呢？ 唔知啊。 呢个第一系㗎，呢个第一点啦。第二点呢，一个大热天时呢，你正常食嘢系食唔到㗎。 唔系，都仲未计一样，都仲未计一样嘢。夏六去到六月就会成日落雨，去到八月就会打风。 係啊。 点算啊？ 哇，咁啱俾你轮到梳士巴利公园嗰日打风，我扑街啦。翻本嘅机会冇咗啦，有轮噶嘛？ 随时去到六月岛就黑色暴雨警告噶啦。 咁啊难啲嘅，因为天文台要黑色暴雨只能够喺礼拜日挂。 你谂下， 唔会。 你谂下香港点解起咁多商场嘅？因为香港其实夏天系好热，啲人系匿晒入商场噶嘛。 所以 其实系根本其实就冇人想行出街嘅夏天。 其实美食车呢，大家如果那个叫做做人的年资长少少呢，一定经历过90年代啊，你譬如翻学咁有啲人喺偏远啲学校卖嗰啲快餐车啦，有个餐车嚟卖饭啦，几蚊开始，我都话我由中学一年级食饭6蚊食到9蚊，跟住就俾人冚档啦，中四。第四年俾人冚档啦，即係我食嘅第四年，之前已经做咗好多年㗎啦，卖饭车由6蚊开始每年加1蚊。咁俾人冚咗档之后冇㗎啦。可能是学校报串啦，因为学校都卖饭噶嘛，系咪？咁变咗咧，我哋见到嗰啲经验就系咧，你会去嗰啲叫做工厂区卖饭啦，或者去嗰啲叫做商业区啦。但系有个问题，商业区 嗰间铺头茶餐厅交咗租咁多交。交租交差饷，你整架车喺佢门口卖饭，佢唔告到你扑街，你咪可以，你咪抢咗佢哋人哋嘅饭市，所以系唔通嘅。美食车如果你唔能够做，净系靠掠游客咧，系长久冇得做落去嘅。游客都唔喺梳士巴利公园啦，夏天都入行入星光行商场啦，系咪啊？你喺出边卖卖唔到几多嘢嘅啫。咁仲有夏天你有个竞争对手叫雪糕车，系咪？咁又有雪糕车会同你抢紧啲生意， 雪糕车 跟住七十一咧，你卖嘅嘢七十一同你争紧生意，你咪抢紧七十一生意咯。 仲有一样嘢，你嗰啲美食车卖嗰啲嘢唔平噶， 系好捻贵添啊，贵过七十一好多， 系非常之贵， 几廿蚊你卖个咩黯然销魂包？ 喂，香港咁多嘢食，七十一咁多，七十一好多时啊，篤鱼蛋啫嘛，篤鱼蛋烧卖， 咁嗰啲嘢质素系差啲嘅，系咪？ 喂，你如果你买得小食，你唔会理咯，你都肚饿先买啫。 所以咧，我哋其實係一早已經批死咧，叫鐵批嘅。我覺得夠膽講咧，佢哋可以捱到一年，因為佢好多係大財團襟輸嘛，係咪？每個月輸幾皮嘢，每個月輸 當宣傳 係啦，當宣傳咁啊，一年蝕一百萬都冇問題嘅。咁佢哋可以當賣廣告，但係再咁蝕落去咧，佢哋就會止血噶啦。所以我覺得咧，一年之後咧，美食車係會正式收皮嘅。咁啊，今日其實仲有一單料要爆。咁呢單料咧，其實出邊亦都係冇乜人知道。當然咧，知道人亦都唔會爆啦。咁我就 Facebook 有預告嘅，就係、是、咧我要爆啊楊秀成咧，就當年有一單咧好轟動嘅成交，係轟動完之後咧，佢哋係好開心食飯慶祝嘅，但係咧開心唔夠三日咧，就嬲到撲街，係即係抌爆春嗰只。咁呢單交易咧就係講緊荃灣。叫做眾安街五十五號，咁有一棟大廈叫做英皇娛樂廣場，當時係用14.5亿賣出嘅，咁佢哋賣出嘅時候咧，好開心嘅楊秀成，開心到不得了，好似開曬香檳咁樣嘅，點知賣完唔夠三日咧，就抌爆春啦，因為原來人哋買翻嚟咧就拆售，拆咗20多亿出嚟，嗰、那個物業啊，即時對家接佢貨嗰個咧拆售咧就差唔多賺10亿。咁真係叫老貓笑數。咁點解會發生一單咁嘅嘢呢？係因為英國當時嗰個市道亦都未去到咁好嘅環境啦，因為好多租約未到期，而佢哋上面嗰啲租客呢係長期租客呢都做得唔好嘅，即係可能嗰個大氣候未到啦，自由行個效應未認真爆發啦，12年，即係由經歷過09、10、11都係未爆發嘅，因為之前佢哋呢係派咗成隊人去嗰度做呢個 leasing， 係經常都要用一個好高嘅佣金去吸引人哋嚟租，因為經做唔住嘛啲租客。上面不論係教跳舞啊、酒樓啊、卡拉 OK 啊，間間都唔好生意，間間都要求減租嘅，所以佢哋覺得賣咗呢嚿嘢係甩身。咁啊，壽哥當時啦，呢個人稱壽哥啊，楊秀成咧就話：，呢嚿嘢賣咗佢啦，放咗半年都冇人買。后尾就俾几个一个财团买咗啦，咁啊买完之后呢，杨秀成开心完唔够食，第三日收到出面嘅消息，原来佢嗰嚿嘢攞出嚟拆售，拆到29亿、30亿，即係拆开一层层卖，连埋铺，后尾最终好似下家帮佢接嗰个呢就赚咗10亿，即係嗰个集团赚咗10亿到啦，咁呢单嘢应该佢最老貓销售嘅成交嚟㗎啦。咁有啲有网友可能心水都几清，即时问系咪九龙湾嗰栋以前东方日报嗰栋，唔系嗰栋佢赚钱嘅，佢好平，唔知买返嚟唔知3-4亿卖咗成8-9亿嘅，都赚咗一个开嘅，但系接佢嗰个潘苏通就系、是高銀金融咧，高銀金融潘蘇通接咗之後咧，而家嗰棟嘢都值10几-20亿嘅，都升好多。咁因為你個大市升啊，咁冇得唔係咩事，唔係咩錯啦，係個市上咗啫。不過就英皇娛樂呢棟嘢咧，佢哋係耿耿於懷嘅，所以佢哋話從此唔幫襯嗰間，幫佢賣出嗰間經紀行啦嚇。咁啊，依單嘢就爆埋依單啦。咁啊，有兩單嘢爆俾大家聽啦嚇。咁今日時間差唔多，其實 over 咗㗎啦。咁我哋講返呢，我哋嗰個網聚呀，3月18號嘅網聚，咁呢大家要報名呢，即係因為好似有啲人就話報名就冇去到嗰條 link 嗰度 click 呀，亦都有啲人唔知道喺邊度睇到。咁我哋擺咗喺我哋嘅網頁㗎啦，擺咗落我哋嘅 Facebook page， 咁大家可以去睇下。 咁啊，盡快報名啦，因為我哋都要數人數，亦都唔想擺咁多圍，因為咧太多人咧，其實就控制唔到個場面嘅。咁啊，維持咁上下算數啦嚇。咁啊，亦都唔好3月18號之後再問我仲有冇位嚇，一定答你冇嘅嚇，千祈唔好問嚇。 咁啊，早啲報名咯。 係啊，咪我哋預翻人數，咁啊接單啊嘛，費事要人哋，因為你個人哋個場。 我哋冇啲咩嘉賓啊，今次。 未知，因为我哋嗰个叫做初创阶段啦、啊、都唔会有啲咩嘉宾噶啦， 因为 有合作伙伴噶， 最主要都系啲节目主持啦，系咪？ 系，因为我哋有开咗几个新节目啦，咁我哋新节目嘅主持亦都尽量会安排佢哋出嚟同大家见下面，一等大家认识一下嘅，系咪？咁啊，到时 我哋研究下 啦，系啦，到时大家多多捧场啊，咁啊，记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啊。喺我哋节目，譬如你有啲咩，即管喺嗰个叫做 YouTube 嗰度咧，可以留言。咁啊，我哋都会尽量都会复大家嘅。啊，咁啊，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一节再见。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